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，落日远去引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，风雨思念只身梦里怎会有唏嘘，若果他知此生不可与你，把管生命是无奈，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，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，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，只求望一望让爱火永远的高烧，青春请你归来再伴我一刻，不讲半句，此刻生命在凝聚。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，落日远去引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，风雨思念只身梦里总会有唏嘘。 分离中这半面铜镜漂泊经年又重圆如新，有人在马嵬坡外的半夜时留三尺白绫，秋风吹散清晨的宿命，有人在干涸皲裂的池塘中建立一堆 口中唾沫，让彼此死心。有人在芳草萋萋的长亭外送情人远近，落日照着花蝶的眼睛。我唱着钗头风，看世界风月几多愁。我打碎玲珑，相见别离都太匆匆。红颜霓裳未央宫中，露出一点红。身中繁华一场梦，有人在干涸皲裂的池塘中建立于一对，用口中唾沫让彼此苏醒。有人在芳草萋萋的长亭外送情人远行，落日照着花蝶的眼睛。我唱着钗头风，看世界风月几多重。我打碎玉玲珑，相见别离都太匆匆。红颜霓裳未央宫中，露出一点红。解忧落雁惊梦，若红断身中繁华一场梦。我唱完钗头风，叹多情自古早西东。我这段锦芙蓉，走过千年海两空空。一生飞絮几度春风，长恨黄土中。解忧寂寞，我几杯愁绪，长把海石通。一城飞絮几度春风，长恨黄土中。解忧寂寞，我几杯愁绪，长把海石通。 可是生活已经是